生还者涉嫌贩运人口被捕。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对事故深表哀悼，强调政府会致力防止同类悲剧发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高级安全官员在约旦举行会谈，承诺会防止更多暴力冲突。不过在会谈前，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胡瓦拉有两名以色列人遭巴勒斯坦人枪杀，引发住在附近犹太定居点的以色列人不满。一批以色列人其后到镇上袭击巴勒斯坦人的房屋，期间有多间房屋和十几架汽车被人放火。巴勒斯坦当局说，袭击中有一名巴勒斯坦男子中枪身亡，四人严重受伤，近100人吸入催泪气体要接受治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指以色列政府要为袭击负上全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民众冷静，表示安全部队正搜捕涉事的枪手，而以军就表示正尝试恢复当地秩序。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2点，跌1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17美元，卖出1,811.9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6.43，瑞士法郎0.941，加元1.36，人民币6.958，英镑对美元1.195，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早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气温普遍下降至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啦，都系车多，龙尾就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惠。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河苑一段就车多。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挤塞，车龙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进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在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教职员宿舍对出。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就车多，龙尾在万公屋路。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海林，才人所保也。任何能够提升生活水准或者为人带来利益的东西， 都应该视为财富的一种。我们要多元化的投资，令自己的身心灵都更富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我是2023年度政坛新秀 Eugene。加入了政坛这个大家庭两年，我觉得最荣幸就是可以接触社会各界的人物，由政府高官、大学教授到保育人士，都令到自己的眼界大开，加深了对平日不会接触的议题，亦都学会和人沟通的技巧。 请大家收听逢礼拜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FM 九二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2月27日龙尾村肢解案，三人被控谋杀，一人被控妨碍司法公正，今日提堂。 今日起多五个输入人才计划申请人需申报有没有刑事定罪记录。 澳门今日起户外和上课无需戴口罩。 意大利南部怀疑偷渡船沉没，增至58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上个礼拜就发表咗财政预算案啦，咁啊，唔同嘅局咧都涉及到一啲嘅措施喺当中嘅。咁今日咧，我哋就想讲下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有关的一些措施，所以直播室都请来局长和我们谈。早晨，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早晨，局长。简单跟听众讲，譬如预算有些什么是涉及在当中，有些措施，譬如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各担保产品的申请期去到2024年3月，还有些跟贸易相关的，好像增拨了5亿多，就是给贸易发展局协助一些企业开拓新兴市场的。讲到贸易方面，我见到其实近期政府的官员都有，包括你都有去到中东，去到一些国家那里外访，早前也去到大湾区的不同的城市那里，就是有些访问样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有什么成果都可以跟大家讲 一下。其实去中东就跟行政长官一起去的。刚刚前两天都去了广州和深圳，都是陪同行政长官一起上去广州和深圳去见当地的官员。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貿易城市啦，喺十四五規劃嗰度，我哋有八大中心。咁其中一個國際貿易中心啊，知識產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對香港未來嘅經濟發展咧都好重要。咁作為一個全世界嘅貿易中心，我哋係要加強呢個區域嘅融合。咁喺長遠嘅策略嚟講咧，亦都因為有啲單邊貿易的問題啊，或者一個地緣政治的問題咧，我哋係要更加融入依一個區域發展。咁所以行政長官咧喺早一輪咧就帶團咧同埋一啲商界咧就去咗中東兩個國家，就係一個沙特阿拉伯啦，同埋阿聯酋咧係去做一個訪問。咁喺個訪問當中，嚟去咗三個城市啦。咁去咗沙特阿拉伯嘅利雅德啦，同埋阿聯酋嘅迪拜同埋阿布扎比啦。在那裡呢，我們都大家交換了很多關於未來經濟發展的路向。在這些新的經濟體呢，他們除了個石油資源方面，他們都很希望在一些智慧城市啊、高科技啊、物流啊、基建啊和金融方面呢，是有一個不同的發展，去將他自己的經濟貿易呢是更加多元化。這個跟香港本身走的路向都很相似，因為香港以前一直是用金融和一個國際貿易作為一個主要的經濟發展，但是在十四五規劃裏面有多四個中心，以前我有四個中心，現在多了四個中心，八大中心，變成看到香港在未來的經濟發展都是多元化，亦都是走個創科路線，看到這個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咁不謀而合咧，同一個中東嘅國家沙特阿拉伯同埋阿聯酋咧，都有一個共通嘅語言。咁去到咧，我哋都睇到當地嘅發展路向啦。咁喺我哋訪問中東期間咧，香港嘅商界咧，亦都同當地嘅商界簽咗好多份MOU 啦，一個兩家備忘錄。咁喺多方面嘅發展咧，都達到一個共識咧，就係為日後嘅共同發展咧，係奠定咗個基石。咁喺訪問當中咧，當地嘅政府同埋企業咧，對香港本身嗰個發展同埋利用香港走入大灣區個機遇咧，非常有興趣。咁我哋同佢哋講到關於大灣區9+2呢一個機遇咧，佢哋就起初唔係好認識。咁但係經過我哋介紹之後咧，佢哋知道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平台走入大灣區發展咧，係對佢哋非常有利。咁香港更加作為最大嘅人民幣離岸貿易中心咧，依、這個對於中東國家嚟講咧係非常有興趣。咁佢哋喺個金融方面啊、綠色經濟啊各方面咧，都希望嚟到香港咧係探求一個商機。係咪可以喺香港上市咧？喺香港融資咧？又或者係一啲家族辦公室對香港個機遇係點咧？他們都會組團來到香港，再跟香港不同的單位去探討。這些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都是一個很大的動力。對於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地位，是引進一些企業去到內地，在一個大灣區發展，以及支持祖國這個一帶一路的倡議的發展，是起了一個非常非常重大的作用。今次可以說呢，行政長官帶領團隊去到這個中東兩個國家的探訪，以及大家是去商討互助合作的機遇方面呢，是取得非常非常重大的成功。 這個就講到中東那裡了。不過其實預算案我見都提到說，即兼顧歐美市場的同時都說拓展東盟啦、中東啦、中亞啦、非洲等等的新興市場，都提到好幾個大範圍的地方的。為什麼有這樣的需要會是可能是即放眼去這些地方啦，或者這些新興市場的潛力，剛才都提到中東方面是有一些的，譬如綠色經濟等等，其他又是怎樣呢？還是都是類近的呢？那個的潛力會是怎樣？或者你們在這些地方說都有啲嘅主力可想拓展嘅某一啲嘅國家嘅目標咧， 咁其實睇翻香港整體個經貿易發展啦，香港係全球第六大嘅經濟體喺個國際貿易方面，咁嗰個數目係達到好大嘅1.4萬億美金，即係110,000億港幣嘅貿易額。咁喺一個整體嘅貿易額方面咧，其實第一個最大嘅貿易夥伴係內地啦。咁係佔咗大概6000幾萬億嘅貿易額。咁第二就係東盟啦，大概係1500億美金。再其次咧就台灣，跟住就係歐盟同埋美國。咁可以見到咧，其實呢一個東盟呢十個國家個整體貿易額同香港嘅整體貿易額咧，係同一個歐盟同美國加埋一齊咧，係差唔多嘅。咁變咗佢哋嗰個發展咧，亦都係非常蓬勃啦。佢哋係發展緊嘅經濟體，歐美咧就已經係好先進嘅經濟體。咁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嚟講，我哋要多元化，咁同不同嘅經濟體加強呢一個貿易嘅關係咧，對香港長遠嘅發展係非常之有利。咁所以點解我哋會係對東盟嘅國家非常之有興趣咧？就希望可以開拓更多新興的經濟體，譬如印尼啊、越南啊、泰國啊、馬來西亞啊、柬埔寨啊，呢十個國家裏面咧，係同我哋可以加強我哋嘅貿易往來咧，令到香港嘅商人可以走出去，亦都令到咧當地嘅商人咧可以走入香港，利用香港咧再走入大灣區。咁呢個我哋作為一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角色，作為一個聯繫人咧，係非常重要咧，係點樣將個企業係可以引入嚟香港，再進入大灣區，而同一時間咧，可以將內地嘅企業咧經過香港嘅走去全世界。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一個非常重要嘅方面嘅策略啦。咁另外，我哋喺舊年一月咧，亦都申請咗加入呢一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嘅成員。 作為一個成員 RCEP 啦。咁其實 RCEP 咧，佢嗰、那個啊、佔香港整體嗰個貿易咧係70%咁大嘅，服務貿易咧佔咗係30%。 嗯。 咁、那個數目咧講起嚟都幾大嘅，9626億美金。咁呢個服務貿易咧佔咗係558億美金。 嗯。 咁睇到咧，整個 RCEP 對香港整體嘅經濟嘅影響係非常之強大。咁所以我哋咧喺舊年一月咧就已經係申請咗加入 RCEP。咁根據佢嘅規定咧，佢需要咧申請之後咧18個月咧，先可以係成為一個成員嘅。咁呢個就要睇佢內部佢哋嗰個係制度嘅理順啦，然後係有足夠時間咧係接受我哋嘅申請。咁呢方面我哋作緊努力咧，就亦都係非常之希望咧可以係適時咧可以進入到呢個 RCEP。咁睇翻東盟咧，東盟係我哋香港第二大嘅貿易夥伴，依個服務貿易咧係佔第三位，所以東盟對香港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貿易夥伴，一個經濟體。咁中東頭先講咗啦，係一個新興嘅經濟體啦。咁除咗東盟之外，我哋就要發展向中東啦。喺一帶一路倡議裏邊咧，呢啲中東國家同埋以後一啲中亞嘅國家，都係我哋會留意同埋會開發嘅。咁再長遠嚟講，國家同非洲好多國家個貿易關係都非常強大啦。咁有中非論壇啊，去商討呢個貿易嗰個方面嘅安排。咁長遠嚟講，香港亦都會朝住呢個方向咧，跟隨呢個國家嘅步伐咧，係開發呢一個非洲嘅市場。 OK， 頭先我解釋咗好多啦，即係同拓展東盟啊、中東、中亞、非洲等等嘅市場，或者而家即係最大嘅貿易夥伴喺內地等等啦。咁逐樣想講啦，講到先講翻中東先，因為有意見都提到，其實話同新加坡比啦，成日將香港同新加坡比嘅，有意見都話新加坡咧同香港已經比嚟講咧係更加早已經係部署呢個嘅中東市場啦。咁話新加坡咧同中東市場嗰個貿易額咧都係高過香港嘅，咁就建議即係香港要急起直追啦。咁有冇需要喺即係喺拓展中東市場方面，其實都要睇同新加坡個競爭或者嗰個競爭優勢係咩咧？香港同新加坡比嚟講， 咁其實咧競爭一定有嘅。點解我哋而家有個搶企業搶人才嘅辦公室成立咧？就我哋要去搶啊嘛。咁呢個行政長官就叫咗我哋成立一個搶企業搶人才嘅辦公室。咁辦公室已經喺去年12月成立咗。咁、那個搶企業嘅諮詢委員會咧，我哋都成立咗啦，開咗會。咁定咗策略咧，就希望咧喺啲新興市場同埋一啲重點企業裏面咧，可以令到佢嚟香港落户。咁係而家嚟講都有100多間喺度傾緊。咁當然啦，新加坡亦都有佢自己本身嘅優勢，但係我哋唔可以太過咧，就係睇低自己。香港嘅優勢咧，我哋一個金融中心呢個地位咧係好優勝嘅，加上咧我哋係有背靠祖國一個強大嘅經濟能力咧，呢個係其他地方未必一定有嘅，所以我哋一定係要好好利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加入一個內循環同埋外循環、國際循環方面咧，令到香港有一個高質量嘅發展。令到我哋自己嘅能力咧更加加強咧，去爭取啲重點企業嚟到香港落。 但有優勢，但係本身係咪都可能喺個步伐上面係遲過新加坡嘅咧？會唔會係咁樣咧？ 咁通常咧，好似一個田徑運動比賽咁啦，起跑落後咧，唔係一定追唔上嘅，咁唔係一定話一定贏在起跑線嘅。最緊要有冇實力，同埋你自己有冇一個策略同一個努力咧，去追趕上嚟。咁香港我哋有一個好好嘅根基，咁只係喺一個疫情底下咧，影響到好多方面啦。咁過去3年啦，這個好多即係業務都停頓咗，但係而家已經全面開放。咁睇到咧，亦都有好多企業咧係翻嚟香港。譬如有好多展覽業咧，就已經再翻嚟香港。譬如一個珠寶展啊 ，OK， 巴塞啊，一個藝術展香港展啊，呢、这個影視展覽啊，同埋一個亞洲知識產權一個商貿嘅論壇、全部都會翻嚟香港。咁變咗喺呢個展覽業方面嘅復甦咧，都睇到整體呢一個商界對香港嘅信心咧係翻嚟。 嗯，不過見有啲學者頭先講到話，即係中東嗰個市場咧，佢就話香港要打入咧中東同埋東盟嘅市場咧艱巨。佢提到話因為人脈唔多，咁同埋新加坡嘅競爭等等咧，人脈係咪一個其中一個要打入中東市場嘅難關咧？係咪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其實咧，即係做生意都要人脈嘅，咁、但係人脈就係自己建立翻嚟嘅。咁、如果我哋真係有個誠意伸出我哋呢個友誼之手。咁對方亦都見到香港嘅誠意同埋香港嘅機遇咧，我覺得又唔係好艱難嘅。咁最緊要就係喺當地咧，我哋已經簽咗十幾張依一個 MOU， 亦都睇到對方對香港嘅企業咧係有一個興趣，尤其是一啲高科技啊、基建啊、物流啊方面。我喺去中東探訪期間咧，同當地嘅港務區咧，亦都傾過，一講到一啲重要嘅議題啊。咁佢哋都好有興趣咧，嚟香港咧係參考香港嘅做法。咁佢亦都好有興趣，就係話我會盡快嚟香港咧，叫我哋安排一啲參觀咧，去睇下香港喺一啲單一窗口方面嘅做法啊，或者喺物流方面嘅做法咧，係點樣幫到佢咧？佢哋嘅陸路啊、海路啊，同埋航空嘅物流。咁一方面，因為我過往喺航空界、物流界都有好多經驗啦。咁大家一講咧，個對口就非常有興趣啦。咁其他嘅行業咧，都係尤其是建築業啊，同埋高科技咧，佢對香港嗰個高科技嘅產能亦都非常之有興趣。咁另外，就算講到一個文化同教育咧，佢對香港100強大學裏面有5間喺香港咧，覺得非常之詬異啊。咁所以咧，佢對香港依一個教育方面咧，亦都係好有興趣過嚟咧，係研究點樣可以大家多一啲合作。 嗯，我想知頭先都提到，可能重點嚟緊都係一啲新興市場啦。會唔會過往譬如一啲歐美市場嚟講，就會係相對提得冇咁重啊，放輕啲啊？或者用新興市場嗰個嘅貿易，可能係取代咗歐美市場，會唔會係咁樣嘅取態嘅咧？都係 我又唔會咁樣睇法，取代其實係共同發展啦。 嗯。 既有的市場，我哋都有很多朋友在度，亦都做了很好的根基啦。大家個貿易方面的合作都很長，好長時間。咁只是就係話，當我哋係要高度發展自己的貿易的時候，我哋係要多元化。既有的我哋繼續去做，亦都繼續開發。所以我哋喺外地的14個辦事處咧，會繼續在不同的地方咧，同不同的國家的企業咧去溝通。希望他們更加來到香港加強香港的投資和做生意。我們在外地有65個辦事處，包括這個 TDC 這個貿發局和 Invest Hong Kong 這個投資推廣處，加上政府有14個這個外地的經貿辦事處，是涵蓋了128個國家。在引進重點企業一方面，亦都給了很詳細的資料給他們，亦都要求每一個辦事處咧，係去積極溝通同當地嘅企業咧，解釋香港實際嘅情況。咁同埋係希望可以引進企業啦，亦都可以引進外地嘅人才嚟到香港落户。 嗱，這個我都想知道嗰個進展係點樣。但我想講之前咧，我想知道，因為而家最大嘅貿易嘅夥伴，頭先提到係內地啊嘛。因為上年同內地咧個進出口表現咧，香港嚟講就係有形容都係轉差咗啦。咁而家隨住即係通關同埋內地嘅放寬防疫措施等等，嚟緊嗰個進出口量，你自己預計嗰個改善會點啦？對於香港嗰個嘅幫助又會係點咧？ 過去咧，香港嘅出口係受到一個影響，就係一個整體個經濟啦、全球經濟啦、通貨膨脹啦，同埋一個供應鏈咧受到一個影響底下咧，香港個進出口啊，同埋一個製造啊，各方面咧都受到一個好大嘅影響。咁但係隨住一個疫情已經係放低咗啦，咁全球咧大家都係通關，而內地嗰個經濟發展咧，亦都係會有一個預期嘅好嘅發展。加埋依一個就係、過境車喺疫情底下咧，過境車咧係全部受到好大影響，所以貨物嚟唔到香港，亦都影響到出口。咁過境車依一個問題已經解決咗啦。內地嗰個經濟嘅復甦個速度亦都非常之快。咁我哋好有信心啦，喺未來香港個出口咧係會有一個良好嘅發展嘅。咁亦都希望就係話全球嘅經濟咧一步一步咧係去進入一個比較穩定嘅狀態咧， 咁對個香港嘅出口業咧，都有一個正面嘅影響。 嗯，頭先都提咗一啲誒，譬如搶人才、搶企業嘅措施，包括就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啦，亦都有喺唔同嘅地方有一啲嘅辦事處有誒呢個招商人才專組啦。咁其實而家個進度去到咩嘅咧？或者幾時會有第一間嘅企業係成功係透過呢個方法引進嚟嘅？ 咁其實頭先都講到啦，呢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咧，就喺舊年十二月成立咗。 嗯。 咁喺今年咧，我哋都開咗一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呢個諮詢委員會嘅會，就定立咗策略咧，係去點樣去引進一啲重點企業。咁我只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就係話而家有百幾間企業咧就傾緊嘅。咁引進呢一個人才方面咧，個高才通咧，大家都知道咧有好幾千人咧就係申請咗，咁嗰個情況咧亦都係好樂觀。咁喺同啲企業商談當中咧，亦都唔方便咧透露太多詳細嘅情況。頭先主持人都講啦，人哋同我哋搶緊噶嘛，有人同我哋爭緊噶嘛。咁、如果我哋講得太多咧，可能人哋就話哇，咁我哋去搶埋你咯。 咁 所以咧，暫時嚟講咧，就不便透露太多。 不過你已經轉頭再傾有關呢個引進企業嘅計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龙尾村肢解案，警方暂控三名年龄介乎28至65岁嘅男子，合共一项谋杀罪，同一名63岁女子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案件将喺今日上昼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晚表示，在早前檢獲的不鏽鋼湯煲入面，發現相信屬於死者的頭顱。又解釋法醫和鑑證專家當日認為不合適在現場化驗，所以將湯煲運到殮房，以及在昨日化驗時才發現頭顱。頭顱又以後方有一個洞，相信是致命傷。警方又相信死者在車上遇襲，到达龙尾村单位时已经不清醒。另外，警方昨日下午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7岁女子，涉嫌协助窝藏死者的前夫，她现正被扣留调查。入境处日前调整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申请流程，要求申请人必须在申请时申报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有關要求今日起擴大到其他輸入人才計劃，包括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科技人才入境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計劃安排，同埋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入境處在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相關申請流程調整並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表示，雖然中國仍未向俄羅斯提供用於烏克蘭戰事的致命武器，但亦未放棄這個選項。他說中國應該自己決定是否在烏克蘭衝突中帮助俄罗斯，但如果选择帮助俄罗斯这条路，中国将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沙利文又说，美方官员已经警告中方官员，帮助俄罗斯将要付出什么代价，但沙利文就没有透露详情。至于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通话的可能性，沙利文说目前没有美中领导人通话的安排，但他预计拜登和习近平在不远的将来会进行交谈。中方就多次重申会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日将到访英国，并同英国首相辛伟成举行会谈，讨论北爱尔兰在英国脱欧后的新贸易协议。 兩人發表聯合聲明，表示雙方同意就圍繞愛爾蘭和北愛爾蘭議定書的一系列複雜挑戰，繼續親自合作，尋求共享而實際的解決方案。英國首相府指，辛偉成在會談後會召開內閣會議，而如果他和馮德萊恩達成協議，將會在聯合記者會上作出宣布。首相府又指，辛偉成希望確保任何協議都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確保貿易在整個英國自由流動。日經平均指數報27,304点，跌150点。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3.29美元，賣出1,813.3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36.25，瑞士法郎0.941，加元1.36，人民币6.958，英镑对美元1.196，欧元对美元1.055，欧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也，就系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对出。在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拱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在上乡道，就是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拱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上乡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对出。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行車緩慢，清水灣道去返龍蝦灣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擠塞，龍尾排到去教職員宿舍對出。另外一段的清水灣道出九龍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都是擠塞，車龍排到去銀線灣廣場對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既会同你追踪世界各地的体育赛事，亦都会同你紧贴本地体坛的人和事，而且仲会教你点样做体适能运动。咁精彩的节目，你点能够错过？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4点半至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It's okay to pause and take a deep breath. 尼泊尔裔社工 Marina 开咪做节目， 带大家听下内心的声音。 It's okay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 It's okay to feel pain. 学习接受自己。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即上香港电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3年2月27日，龙尾村肢解案，三人被控谋杀，一人被控妨碍司法公正，今日提堂。 今日起，多五个输入人才计划申请人需申报有没有刑事定罪记录。 澳门今日起，户外和上课无需戴口罩。 意大利南部怀疑偷渡船沉没，增至58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点39分，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刚才有讲到预算案等等的，今次就是讲到关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相关的措施。所以直播室也有局长在这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早晨。 早晨。 继续跟局长谈，刚才讲到一些贸易的情况，都讲到抢企业，因为其实之前政府已经是说有一些抢企业的措施，好像说是成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等等。刚才又讲了说其实一路都有一些企业是谈的，不过究竟是抢晒点呢，可能未讲得哪些企业是可以公布住。但我想知道实质是有些什么的措施是做的，或者这些即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是会为一些有兴趣的企业是做一些哪类型的配套或者支援，系帮我哋 嘅。其实喺财政报告啊，或者施政报告咧，都有讲到一个咁嘅安排，就系、是、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咧。其实系喺引进企业入嚟当中咧，我哋有好多考量嘅。譬如佢个土地要求啊，如果佢真系要做一个制造业嘅，咁个土地要求点样咧？咁税务嘅优惠有冇咧？咁又或者系冇一啲共同投资嘅概念咧？咁我哋政府系。有300亿嘅共同投资基金成立咗、就係同呢一个重点企业呢，就大家去睇下啦。如果有啲重点企业认为有一个长远发展嘅空间，可能政府会投入一个资源、一个共同投资。咁喺呢一方面呢，亦都成立咗一个香港公司，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呢，係去睇呢啲咁嘅重点企业嘅投资嘅。咁呢啲咧就係度身訂造嘅方案嚟嘅，每一間企業都唔一樣，唔會話一個方案咧所有嘅企業都一樣啊。咁因為不同企業有不同嘅要求。咁另外咧喺啲人員嚟到香港嘅簽證啊，或者啲細路仔嚟香港讀書啊，各方面咧我哋都為佢哋提供啲一站式嘅服務咧、令到佢安心嚟到香港落户。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啦。咁喺人才方面咧，其實在教育方面亦都有一啲措施嘅，就係、是、喺香港讀完大學，無論係本科或者係碩士生啦，佢完成咗佢個學業之後咧，有兩年嘅簽證俾佢哋咧喺香港咧係揾工嘅。咁呢啲咧都係希望咧可以招攬到啲人才啦，同埋招攬咗啲企業咧嚟到香港做一個長遠發展。咁除咗重點企業之外咧，亦都好多企業嚟敲門㗎。咁敲門，喂，我唔係重點企業點啊？你唔理我啊？咁唔係嘅。咁我哋一個投資推廣處咧，係會吸納其他嘅企業，初創嘅又好啊，或者新興嘅企業都好啊。如果佢嚟到香港係希望落户咧，我哋係會有一個配套去俾佢，同埋會幫佢咧係點樣喺香港成立公司。咁其實有 KPI 嘅喎，喺3年內咧要吸納1100間呢啲企業嚟到香港落户，咁呢個係定立咗落嚟嘅，咁希望咧就係喺3年內咧可以引進呢啲企業嚟到香港。所以無論係重點企業啊，或者其他嘅企業嚟到香港咧，我哋都係有不同嘅安排咧，不同嘅配套咧，係等佢哋嚟到香港做一個長遠發展。 有幾多係所謂即係主動揾你哋敲門？有幾多係可能係經貿辦係自己去接觸一啲嘅重點嘅企業？ 其實敲門嘅好多啊！咁我自己咧喺個重點企業辦公室成立咗之後咧，都有不同嘅即係高科技嘅企業咧係揾我哋傾偈。咁當然啦，重點企業辦公室自己本身亦都係接咗好多一個咁嘅查詢啦。所以頭先講咧，超過100間啦。啲企業咧就已經係喺度大家傾緊。 咁當然啦，需要時間嘅，一個企業嚟到香港唔可以話今日敲門聽日就嚟啦。咁大家都要傾好多嘢啦。咁呢個咧就希望可以盡快咧就有企業嚟到香港落。 有冇反映譬如喺傾嘅過程之中啦，需要香港政府支援啲咩啦？或者我想像會唔會有啲企業係可能需要土地嘅咁政府又係咪可以提供得到咧？因為你地其實都少啊嘛，成日都話唔夠啊嘛。 咁所以個北部都會區嘅發展係非常重要嘅，係啦。咁嗰邊咧就係一個創科嘅中心嚟嘅。咁希望就係啲創科企業咧。就可以喺北部都會區嗰度咧揾到佢哋需要嘅嘢。咁其他 Cyberport 又好啊，依個 Science Park 都好啊，都會提供一啲協助咧，俾一啲創科企業嚟到香港落户嘅。 有冇佢哋頭先話傾咗其他反應？ 我諗傾嘅詳細咧，我又唔可以透露啦， okay, 因為嚇、太透露太多咧。對啲企業咧，亦都係未必係好嘅。 之前去出訪即係外訪中東嗰陣咧，有冇話接觸到啲企業佢哋對於即係香港係港島係直接有興趣嘅，或者甚至係想嚟香港上市，有冇提呢啲咧？ 其實喺中東嚟講咧，我哋接觸咗幾個嗰啲基金啦，一個主權基金啦，亦都有一啲私募基金啦，佢哋對於嚟香港一個金融投資方面都好有興趣嘅。咁企業嚟講，就頭先都有提到啦，港務區佢對香港嘅物流方面嘅經驗啊，係非常有興趣。咁其實有好多關於基建啊、建築方面咧，佢都係希望香港嘅專才咧係可以去到中東嗰方面去幫到佢。 OK， 嗱，今次喺預算案嗰度咧都有一啲支援即係企業嘅措施，包括就係話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嗰個嘅申請期，去到出年嘅三月。但想講整體嚟講咧，即係通關咗之後，尤其是二月六號起全面係通關之後咧，有冇觀察到商務旅客喺嚟香港嘅情況係點咧？同之前疫情之前疫情嘅時候嘅時候又爭幾遠咧？預計可能今年之內呢一個嘅商務旅客嗰度可以恢復到幾多咧？ 咁通關之後咧，大家睇到係兩地嗰個人流咧係加快咗好多嘅。啱啱我哋去完深圳，同當地市政府傾完咧，其實嗰個人流咧已經達到超過平常以前啦，一半以上。咁所以見到嗰個情況咧係非常之樂觀。咁好多我啲商界朋友都話啊，而家可以翻上去啦。因為好多年咧，基本上上面嘅生意咧都冇人去打理。咁所以咧，嗰個商界對於個通關，令到佢哋可以自由出入咧，非常之高興。咁我亦都希望就係話喺完全通關之後咧，喺各方面嘅措施配套係回復之後咧，嗰個商業嗰個往來咧更加加強。咁近排咧，亦都睇到好多內地嘅省市咧落嚟香港招商啊，嗰個頻密程度咧，你係難以想象嘅。咁好多省市咧都已經落咗嚟香港咧做咗招商會。就希望咧喺一個商貿方面咧，加強兩地嘅互相嘅聯通。咁我哋亦都會繼續帶我哋嘅商旅咧翻去內地，尤其是大灣區咧，係探討依一個商機。咁依個行政長官亦都有一個表示咧，可能會盡快咧係帶領嘅依一個立法會議員啦，同埋商界咧係去大灣區嗰度咧係作一個探訪。 OK， 有冇一啲做開中小企嘅咧？對於預算案相關嘅措施想講下嘅咧？歡迎打你1872311 1872311直播室咧，就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喺度嘅咁。繼續咧就講一啲同中小企或者展覽業有關嘅措施。預算案提到咧就話向旅發局咧係額外撥款大約2亿元。就話俾即係俾佢咧，係加大力度啦，係爭取更加多唔同規模啦、唔同類型啦嘅一啲國際會議同埋展覽咧，香港做嘅範圍都好闊嘅，就包括金融啊、創科啊、醫學等等咁，希望可以吸引一啲高增值嘅旅客。先講呢一個嘅措施，其實個目的係咩咧？同埋整體嚟講，對於展覽業嗰個復甦情況係點睇？ 其實整體係希望咧，一個貿發局喺個展覽方面咧。係加大個力度咧，係吸引多啲一個展覽嚟到香港。其實喺七月六開始咧，有一個14亿嘅撥款咧，係俾一個展覽業咧，係去加強佢哋嗰個往後嗰、那個嚟香港參展嘅支援。 嗰、那個叫定期展覽獎勵計劃。 係啦，佢咧就唔係一次過嘅，佢要成日翻嚟嘅。譬如年年都翻嚟嗰啲咧，咁嗰啲國際展覽咧有100%嘅支援。 咁本地嘅展覽咧就有50%嘅支援。 所以支援係租場地嘅支援係嘛？ 租場嘅費用啊，免除嘅。咁另外咧，亦都俾咗貿發局咧喺五年內咧有5.5億嘅撥款咧，係俾一個貿發局喺推廣香港個貿易方面咧係做好佢嘅工作。咁所以喺展覽對香港嚟講係好緊要嘅。其實展覽業咧提供到嗰個經濟效益差唔多有500多億。佔香港總體的 GDP 在過往來說差不多 2.1%、亦都是引入很多的旅客來的，在2018年的數字差不多有170萬的過夜旅客、而製造的經濟效益差不多有122億港元那麼大、他每一個人的個人消費差不多一晚可能有8000元、比其他的旅客呢可能更強、所以會展業對香港整體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很正面的影響、所以我們要加強個支援咧，俾一個展覽業。 頭先講呢個就係14億元，今年七月預推嘅就係呢個定期展覽獎勵計劃啦。有冇啲主辦啲機構咧係講明啊？我會係想參與呢個計劃，想喺香港定期搞展覽，有幾多係咁樣？ 數字咧暫時我就冇喺手度、但係呢個咧有啲慣常性，譬如你以前珠寶展啊，年年都嚟噶嘛，呢啲咪定期展覽咯。咁你有啲譬如我哋做一個一帶一路論壇啊，每年我哋都要做嘅。今年尤其是更加要做得大，因為今年是一帶一路十週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來十週年，我們今年在一個一帶一路這個論壇會搞一個很大型的論壇，是請其他所有國家的人來到香港、去作一個討論，然後一帶一路這個倡議底下怎樣可以造成聯通、人民的聯通、交易的聯通、幾方面呢就可以將它做大，令到香港的經濟發展跟個一帶一路的倡議走一個同一個步伐。 剛才另外講另一個應該是另一個計劃來的，就是2億元是給一些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國際會議和展覽在香港搞的，那個又有什麼不同呢？即是跟現在一直都吸引一些展覽來的又有什麼的分別呢？這個計劃上 我想最主要都是給一個就是機會呢，給那些展覽業呢來到香港呢是可以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啦。咁呢個亦都係俾呢個貿發局有一個更加多嘅支援啦、資源啦，令到他們做他們應該做嘅嘢。 OK， 不如都講下支援中小企啊。嗱，支援中小企嗰度咧，就中小企喺個疫情之下，其實都受到唔同嘅打擊啦，亦都有一個叫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嘅申請期，去到出年3月底嘅咁。而家嗰個數字有冇睇到話，即係中小企嗰個申請嘅數字係點啦？同埋除咗呢一個計劃之外咧，其實中小企都提出過有人手不足嘅問題啊。咁呢個可能解決到資金嘅，人手不足嘅問題係點樣解決咧？ 其實呢個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咧，喺過往咧個擔保額係好大嘅，2300億港元，就係幫助咗差唔多5400多家呢個中小企業去融資。咁除咗延長個融資期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有啲還息不還本嘅計劃咧，有42個月嘅期限。咁令到呢個企業咧喺一個難關嗰度咧可以過渡到。咁係過渡到呢個難關之後，當個生意翻嚟咧，咁當然啦，佢哋嘅生意好翻，又唔需要一個計劃啦。所以咧就一個延長期，本來到今年年底嘅，而家我哋更加延長3個月，就希望喺一個經濟復甦底下咧，佢哋有一個空間可以令到佢個生意咧繼續可以做到落去。 頭先個問題就係，因為有啲就話啊，人手不足，佢哋未必可能用借錢嘅方式去處理啦。之前亦都有啲講法，譬如同其他國家去比較啊，有啲地方可能係直接係投資落一啲中小企嗰度嘅，或者直接一啲嘅資助就唔用貸款嘅方式嘅。點解今次係冇特別考慮咧？或者即係人手唔夠嗰度點樣解決咧？其實 今次嗰個預算案咧，財政司司長都已經講得好清楚啦。穩中躍進啊嘛，共托依一個新嘅繁榮嘅新嘅展望啊嘛，咁所以喺我諗喺整個財政預算案方面咧，都要作出一個平衡啦。咁喺可行嘅範圍咧，當然提出一啲措施係幫到中小企。另外喺人手方面咧，我諗依個大家都會留意到嘅，相信喺政府各個部門咧都會係 研究緊有啲乜嘢可以幫到呢個中小企嘅措施啦。 OK， 好啊，好啊，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另外想同講下，同阿局長講下有關於電信業嘅，這個都涉及到你哋局嘅範疇嘅。預算案提出鼓勵電信網絡營辦商咧更加積極係投資基建啦，建議電信商咧就住將來投得嘅無線電頻譜而需要交嘅頻譜使用費咧係有一個嘅稅務扣除嘅。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呢個詳情係點咧？個目的係點樣咧？ 其實這個電信業啊，這個頻譜啊，是一個共用的資源來的。咁對於一個創科或者其他高科技企業是非常重要的。咁依一個 5G 的開發咧，係對全港市民都影響很大啊。咁而家其實就是九成幾的市民咧，九成幾個覆蓋率啦，大概有400多万人咧都用緊 5G 啊。咁如果依個頻譜，因為佢個頻譜佢係要去投嘅，咁俾啲錢都唔少嘅，咁如果嗰個投嘅頻譜嘅錢咧係有一個稅務嘅優惠咧，就會令到依啲電信商咧更加投入佢嘅資源咧喺嗰啲基站嘅建設方面，咁令到個覆蓋或者令到個使用率更加廣泛，咁係有利於依一個市民嘅使用啦，更加有利於依一個創科一方面嘅發展，因為依啲5G 嘅技術咧對創科嘅未來嘅影響係好大嘅。 而家啲電信商喺投資呢啲基建方面嗰個進度係點樣嘅？係咪都覺得慢，所以先用呢個措施？ 都唔係慢嘅，我哋而家係俾佢鼓勵，多啲鼓勵俾佢，可以有一個稅務嘅優惠咧，等佢更加積極去投資喺嗰啲基站嘅建設咧，亦都可以將呢啲咁嘅光纖咧引到去鄉郊，令到鄉村裏邊嘅居民咧係可以利用到呢個 5G 嘅覆蓋。 因為我見有啲電信商都話，其實下次嗰個頻譜拍賣就2026年啦。咁係咪話將來投得嘅頻譜先至係有嗰個扣税嘅？ 係將來，因為要改呢個稅務條例嘅。咁唔可以話而家即刻係扣減就即刻會扣減。我哋都要想更改個稅務條例啦，仲要想一個即係係立法會啊各方面咧，有一輪嘅措施係要跟進嘅。 即係所有都要幾年，可能去到2026年 下一次咯。 OK。咁而頻譜亦都係用一個嗰、那個競投拍賣嘅方式去分配，去決定嗰個頻譜嘅使用費咧，會唔會話扣呢一個嘅稅務有優惠嘅時候，都會影響到日後嗰個競投嘅使用費嘅水平？ 我相信又唔會嘅。咁因為依一個都係有幾間電信商去共同去競爭咧。咁佢都要睇佢業務嘅需要咧，係投放佢嘅資源。咁加上有稅務優惠咧，我諗佢哋會更加積極咧去。即係投依啲頻譜嘅使用咯。 最後仲有少少時間啦，仲有一個措施喺預算案都提到嘅，叫做專利盒嘅稅務優惠，就話一啲通過研發而產生嘅合資格專利咧，就可以享有呢個優惠。可唔可以都簡單講咩叫專利盒咧？就咁聽都唔 係 幾好明。 呢個一個新嘅措施嚟嘅，就係一啲研發咧喺香港專利註冊咗之後，咁係我哋認可嘅，而佢係因為喺香港而產生嘅所有嘅盈利收益咧，係會有一個稅務優惠。咁呢個唔係新嘢嚟，好多國家都有，喺祖國都有啦。個稅務寬減由25% 去減到10%+啦。英國咧就由19% 減到10%啦。新加坡由17% 減到5-10%。咁其他國家咧都係有依一個咁嘅做法。依、這個咧係鼓勵一啲研發咧喺香港註冊。咁呢個對香港長遠個科技發展咧係非常有利嘅。咁個研發由香港所產生嘅所有嘅收益咧，係有一個稅務嘅寬減。咁變咗咧就好多嘅研發會喺香港落户註冊。咁對香港作為一個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咧，長遠的發展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力。 剛才也提到這個專利盒的稅務優惠涉及到那個的稅率可能會是低一點，香港會是怎樣？剛才你提到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稅率，我們會參考哪裡呢？ 這個保持秘密，因為我們要保持我們競爭力，所以呢是未有一個定案之前是不適宜透露。 預計時候再做多一些詳情呢？ 會遲些會大家會知道會有個公佈。 這個其實有幾重要呢？對於即係專利註冊呢一樣嘢嚟講， 這個非常重要的。當頭先大家都講到啦，人哋有競爭力，咁我哋冇，咁點同人競爭呢？咁我要去搶啊嘛，搶我都有啲嘢去搶先得噶。咁呢個亦都係希望打造依一個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其中一個重要嘅一環。咁呢個係"十四五"規劃裏面我哋其中一個新嘅中心嚟。 嗱，冇錯，其實提到預算案都有講到嘅，國家"十四五"規劃係支持香港建設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啦。咁預算案係咪主要就係用呢一個措施，或者有冇其他嘅措施點樣支援係做到個角色，就係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咧？ 其實國家產權局咧同我哋嘅產權署咧就係密切協作嘅。 嗯， 啱啱喺23號咧，我哋都公布咗同前海咧呢、這個管理局咧係簽咗一個16条就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可以令到香港知识产权方面的专才呢是去到前海去到大湾区里面发展呢是有一个很方便的机遇，亦都令到内地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投资呢可以利用香港的专业知识呢带领他们走出全世界，对于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发展呢是非常之有利，所以这个國家是支援香港就打造一個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呢是出了很多力。 嗯，在跟其他城市去比，香港在知識產權的貿易上面的最主要的優勢是哪裡 呢？香港其實我們是一個一國兩制啦，這個是一個很重要啦。那我們有一個好的司法制度啦，我們有一個低稅制呢，這方面呢對於是打造一個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也是一個很有利的嘅優勢嚟嘅。 嗯，整體嚟講，呢一個知識產權制度同個商務嗰個關係最大係咩咧？而家邊啲產業係最需要呢一樣嘢？ 咁所有嘅科研啊，好重要嘅。如果佢科研之後可以喺香港註冊一個知識產權，註冊咗之後，佢一個保障。咁如果係我哋係落實咗所有嘅嗰啲條款之後，佢喺單一嘅經濟區註冊咗之後咧，喺其他嘅司法管轄區咧，佢已經係造成咗註冊。對於呢啲投資喺科研嘅方面嘅專利咧，係一個好大嘅保障。 嗯 ，OK。嗱，今日多謝曬局長啦，上到嚟千禧年代啦，講到有預算案嘅措施，亦都有一啲咧，頭先講到一啲外訪佢得到嘅一啲嘅成果啦，或者嚟緊有邊啲市場都係覺得香港要係即係關注多啲嘅咁。咁我哋暫時傾到呢一度先啦。咁啊，啱啱咧就係傾到就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有關於各項嘅措施嘅，歡迎大家。 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28岁女子怀疑遭前夫一家杀害，警方寻日继续在案发现场龙尾村的村屋等地点搜索，其后发现首日检搜的大汤煲入面藏有其头颅骨和胸骨。警方经深入追查之后，拘捕女死者钱家翁的情妇，她涉嫌租下龙尾村的凶案单位，并且租用九龙站海船门豪宅单位，连日供死者的前夫匿藏。而负责案件的警官就说，死者的手部和身体主要躯干仍然未找回，警方会致力寻找，务求令死者沉冤得雪。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澳门今日起户外无需佩戴口罩。明报分别从两个消息渠道获悉，特区政府最快3月上旬就会调整口罩令，不排除一起取消户外和室内的口罩令，医院和院舍就需要维持佩戴。港大学者薛达说，本港是全球仅余维持口罩令的地区，认为在高混合免疫屏障下口罩成效已经很低，建议交由公众自行决定佩不佩戴。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就建議盡快分階段撤銷口罩令。他說澳門都解除，香港真是宜快不宜慢。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口罩伴隨港人走過疫情，有情緒健康專家認為口罩阻礙觀察解讀別人的情緒，影響人際關係，估計稍後解除口罩令初期，市民仍然要1至2星期的適應期。有港產口罩公司負責人就說，近期口罩的銷售量減少30%，零售價仍然有下調空間。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 入境处寻日公布，今日起再多五个输入人才计划，包括一般就业政策、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科技人才入境计划、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同埋输入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计划。申请人都必须申报系咪有刑事定罪记录。有人力资源公司直言，申报刑事定罪记录系基本要求。他預計大部分申請人都沒有定罪記錄，所以不會令到申請過程延遲。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兩電在其網站公布下個月燃料調整費的水平，港燈每度電的燃料調整費將會增至86.4仙，比起今年的1月升幅達到 4.7%， 而中電就加0.8仙，增加大約 1.3%。而按年比較，港燈中電的燃料費加幅達到 58.2%。 如果三人家庭每個月是用275度電，僅扣除回扣，港燈中電用戶下個月比起今年一月份分別是需要交多10.72和2.2的電費。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第一屆香港演藝博覽會預計在2024年10月中舉行，為期大約一個星期，來自香港本地、亞洲區內以至全球各地的頂尖藝術家將會聚首一堂，讓香港市民和海外旅客欣賞一流水平的話劇、舞蹈、音樂和戲曲等演出。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聯同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展開籌備工作，博览会的具体统筹由文体旅局负责。副秘书长郭王永琪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文体局成立没多久，已经陆续开展多项文化艺术发展工作，期望香港能够在国家支持下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话，香港实施口罩令已经接近三年，但是随着疫情放缓，各方面的防疫措施纷纷解除，想不到政府口罩令不放，一次又一次延长。政论质疑，如果真的还要靠口罩防疫，代表疫情仍然是非同小可，政府为什么急不及待取消其他的防疫措施，逻辑上绝对讲不通。东方日报政论。 星岛日报社论，新财政年度卖地计划大增土地供应，反映当局希望提高发展商投地意欲，增加库房收入。不過市場氣氛不就，政府如果再堅持不到價不賣地，恐怕新財政年度賣地收入不達標。社論說，當局在迫切增加收入壓力下，需要因應市況調整地價，才能夠避免財赤進一步上升。星島日報社論。 經濟日報社評講到，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日前出爐，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連日不遺餘力推銷綠色科技和金融中心大計。社評說，全球環保升級轉型如火如荼，港府要善用各國未有具領導地位集群的空隙，必須要趕緊推動綠色認證，協助國際和內地標準相銜接，爭取建構整全而且可持續的生態圈，搶佔先機。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內地上星期發布前海金融三十條，提出試點跨境證券投資等措施，是國家擴大金融開放的新一步，為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融合發展擴闊舞台，亦都有效解決港人港企前海發展的痛點，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社評說，香港要用好互聯互通機制，和大灣區其他城市協力發展好跨境金融。文匯報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呈祥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天主教坟场对出。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仲有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拱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喺新柳街。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现在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苑。路面情况，港岛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是车多，而家龙尾在星河名居。观塘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是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是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里广场是车多，龙尾排在奇德尊新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要揾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邱日，有关财呢，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财富造成的贪婪，比贪婪造成的财富要多得多。其实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明白呢，哪样是结果，哪样是原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023年2月27日，龙尾村肢解案，三人被控谋杀，一人被控妨碍司法公正，今日提堂。 今日起多五个输入人才计划申请人需申报有没有刑事定罪记录。 澳门今日起户外和上课无需戴口罩。 意大利南部怀疑偷渡船沉没，增至58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4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早前咧就发生联合医院咧手术灯跌落嚟嘅事件啦。咁啊，医管局喺大约事发之后一星期咧，就系公布个初步嘅调查结果，就话咧舵下嘅手术灯咧六粒用作咧固定嘅高强度螺丝咧系全部断裂。当中最少四粒咧，嗰个断裂面咧系呈现金属疲劳、破裂特有嘅海滩纹，咁亦都有啲生锈嘅迹象啦。相信嗰个金属疲劳嘅情况咧存在至少已经有半年啦。咁又话局方咧系已经停用咗同品牌23支咧系有潜在风险嘅手术灯啦。咁相信咧承办商咧维修保养嗰度咧系有问题啦，话会保留追究权利嘅咁。另外都话发现咧，另外3款使用同一款固定方法嘅手术灯咧，亦都可能系有一啲嘅问题系有影响啊等等咁。而家香港嚟讲咧，就目前咧系冇一啲特定法例规管医疗仪器嘅咁。睇翻2003年咧，政府系曾经推出过医疗仪器的规管一个咨询嘅，就话建议咧系按风险评级咧系规管一啲医疗仪器。咁啊，食卫局咧系曾经喺2018-2019年咧，曾经话过喺2018-2019年咧，立法年度咧向立法会咧系提交医疗仪器条例草案，不过而家暂时都未有再进一步嘅进展。暂时就只系由卫生署咧系自2004年咧就设立咗一套叫自愿性质嘅行政管理制度嘅咁。就住今次呢一个手术灯嘅跌落嚟嘅事件啦，有啲乜嘢系可以即系吸取教训啊，或者日后可以点样做去避免再有类似嘅事件去发生啊，或者增加多一啲嘅监管啊、规管等等咧咁。你自己点睇1872311、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早晨。 早晨，早晨，林明。 早晨，林志源。剛才提到醫管局有一個初步調查結果，先講下你自己點睇呢個初步調查結果先。 其實即係最初大家睇到呢個燈係之前兩個月做過一次檢查。然之后咁短时间呢就跌落嚟呢都已经有怀疑系咪佢嗰个维修保养嗰处系出咗问题啊，亦或系佢个灯本身设计上嘅问题啦。咁而家佢报告出咗呢就系话维修保养可能真系冇认真去检查个灯嘅螺丝位置啦。咁其实我哋暂时就唔清楚到底呢佢系当时冇睇到螺丝位置啊，睇咗之后扭返紧啦。即系亦或指引原本系要扭返紧啦。因为指引不是应该扭紧，应该换咗佢。咁如果系换咗佢时候，当时佢点解唔换呢？佢当时实际上有冇存货喺处呢？香港嘅分公司有冇存货？呢啲我哋全部都未知。所以暂时就好难话下个好最后嘅定论到底系边个问题嘅，边个人嘅问题。咁但整体你见得到呢，即系手术灯一种咁常用但又咁重要嘅器材呢，如果维修保养呢系可以咁樣嘅，即係都幾拿西嘅，其實係令人相當之憂慮，同埋係令人遺憾嘅事情嘅。 你覺得有冇 進一步追究一定要嘅啦？ 進一步追究先講先啦。你覺得點樣追究咧？同埋而家你覺得所謂評估負責維修嗰個承辦商嘅保養水平呢一個功夫係做得夠唔夠，定係真係純粹承辦商自己處理咧？ 嗱，我諗一直以嚟咧，醫管局就依賴咗原廠保養。即系我谂，大家如果有买过家庭电器嘅，即系最贵都系原厂保养嘅，一定系。咁原厂我哋通常信佢，因为佢系最专业，佢哋自己整嗰个仪器出嚟，佢系个生产商。咁个仪器或者器材，佢入边有咩问题，我哋预咗佢知。原来唔系嘅，即系呢个系对我谂我哋嘅信心系好大打击啦。咁要问咧，我相信第一样你一定要系追究翻点解佢系会咁样做。咁一定系医管局去查。咁同埋机电处同埋卫生处应该都会帮手㗎喇应该。咁下一步就係我相信要通报囉，通报就係全港啦，即係其他医院其实而家都知㗎喇。仲有我相信即係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应该知啫，呢个灯埋到全世界都系嘅时候。咁我哋又唔觉得即係我唔觉得我哋需要将件事收埋喎。即係如果真係其他地方有用緊呢啲灯嘅呢个型号或者呢个牌子嘅，佢都应该知道出咗咁大件事囉。否则嚟讲喺世界上任何角落跌咗灯落嚟伤到病人又好，医护人员又好，都系唔好啊。咁我觉得要即係佢唔可以收埋囉，我觉得要公布囉。 OK， 我见到医卫局局长卢颂茂都有回应事件啦，咁亦都有人问到佢呢，即係医管局有冇责任嘅，佢就话主要责任系承办商啦，咁亦都有提到话即係医管局呢系责无旁贷，形容医管局呢系绝对有责任呢去追究嘅，亦都确保涉事嘅制造商同埋维修承办商呢要提交报告啦，避免相关嘅事故再发生。医管局喺呢次事件个角色责任又系点呢？就喺日后再处理，除咗头先讲话通报之外，仲有冇其他嘢系医管局可以做嘅 咧？局长讲得都啱，即系佢当然有责任去追究啦。但系除此之外咧，就系即系系咪我哋可以好似自己屋企我一个普通人，我就好啦，我买咗仪器，我交俾你去维修就足够咧。即系作为一个咁大嘅机构，亦都对市民负上一个责任嘅时候。duty of care 啦，咁其實我哋係咪應該行多一步，即係你確保嗰個生產商嘅維修保養組佢真係做足佢應該要做嘅嘢呢？即係我相信呢處起碼你一啲突擊嘅檢視啊係需要嘅，即係如果以前冇嘅話，將來都會需要啦。因為而家睇得出，即係我哋唔能夠純粹依賴曬呢啲商業運作嘅呢個機構去到幫我哋去維修保養啲物件。咁而個後果咧係可以十分之嚴重，咁我相信一定要加上自己內部嘅一種巡查。咁如果你話醫管局自己未必有足夠咁樣，其實佢應該有嘅。你要佢係唔夠咁樣嘅技術人員嘅時候，我相信向就係機電處嗰處即係一齊合作，我覺得都係需要嘅。 今次咧就呢個事件就揭發咗，即係公立醫院咧係仲有23支嘅手術燈有一個潛在風險，全部都係同一個承辦商啦。咁亦都有記錄睇翻呢一個承辦商咧喺過去一年。投到的医管局有六份嘅标书，涉及到3000多万的，涉及啲咩咧？就譬如手术室设备提供一个维修服务，去到2027年啦，为呢啲新生儿以及系儿童深切治疗部咧安装呼吸机等等啦。咁嗱，呢一啲其他服务未必可能直接同手术灯有关系嘅，其他佢涉及嘅维修服务，使唔使都要再去评估下成个个水平做成点啊，质素做成点啊咁咧？ 一定要啦，我谂全部都要佢由头到尾系做一次啦。即系佢喺外国搵啲工程师过嚟又好，点都好，你都一定要佢做。否则嚟讲，我觉得佢已经系即系好大机会系违咗约噶啦。一违咗约嘅时候就可以炒得噶啦。 不過當你炒咗，你揾邊個頂上，這個係一個大問題啦。因為啲嘢佢製造，同埋除咗燈之外，其他啲更加複雜啦。你去到譬如係個麻醉機啊，或者係新生嬰兒嘅衛生系統啊，嗰啲一定係相對複雜嘅。你普通喺香港揾其他人係未必識做嘅。咁就變咗，即係我哋喺將來採購亦都係響咗個警號啦。即係我哋不能夠話全部係依賴曬一個供應商啦。咁亦都應該係依賴多啲唔同供應商先得咯。 今次事件係咪都同法例嗰度咧，大家都關注到，就話因為而家冇一個即係法例係管制一啲醫療儀器進口同埋銷售嘅情況啦，亦都只係有一個叫做行政管理制度，就係呢個醫療儀器行政管理制度有啲乜嘢嘅不足咧？喺現行呢一個嘅制度之下，係咪一定要用個法例去規管咧？ 係，一定要嘅。香港係十分之落後。即系医疗仪器、医疗器材，我哋居然冇一个法例。即系你买一件嘢翻嚟，你话佢系医疗仪器得噶啦。你可以登记，不你可以都唔登记。即系咁嘅做法，即系石器时代嘅做法嚟嘅，系不能够接受嘅。而过去起码有两次政府都系希望可以立法，都失败咧。呢个系令人相当之沮丧嘅。 佢可以登记或者可以唔得，唔系规定要登记咩？佢系点样 嘅？ 其实个运作 系自愿嘅啫嘛，而家自愿噶嘛。咁自愿即系你可以唔登记啦。咁你買個器材返嚟登記嘅程序就應該我理解嚟講登記程序都有少少複雜嘅咁但係都即係所謂複雜即係佢真係要依足晒所有規矩睇晒你所有文件所有證書佢先俾你咁解啫。咁同埋佢亦都係呢好依賴外國嘅一啲註冊即係如果你在外國註冊咗我哋又可以註冊即係一樣同藥物都係即係你唔能夠話有個辦法係自己去確定一樣嘢。是咪值得註冊嘅？你要抄人哋嘅、啊、美國話得你就話得，美國話唔得你就話唔得，即係呢種做法係。都幾過分嘅，即係幾舊式嘅。咁我覺得呢個心態要改啦。咁當然是要時間嘅，即係你唔能夠彈彈嘅，即係我哋就有足夠嘅能力去做呢件事。咁變咗呢一個下一步啦。咁但係第一步個立法個樹到今天都未立得到咧，實在係唔應該嘅。咁當然我哋知道過往咧，即係政府去做嘅時候，佢亦都有其他嘅諗法，即係譬如一啲儀器去到喺即係譬如激光啊嗰啲，除咗醫護人員用之外咧，咁有時家用啊、美容院用啊，咁嗰時佢想規管埋嗰用家，結果就俾人反。對得好緊要啦，咁嗰次係第一次失敗啦。咁但係即係如果睇翻，就算最初嗰個建議嚟講咧，實際上佢都有售後嘅一個監管嘅。咁售後監管，如果你話喺法例上嘅時候，而個公司佢係冇做好自己售後嘅監管咧，佢可能違法刑即係有刑責。但而家冇㗎，而家佢我唔理啦，總之我係咁已經幫你做咗檢查咗，就我覺得得就得啦。咁然之後你跌咗等落嚟，咁冇傷人，有傷人可能另外問題啦。其實而家都有嘅。即係變咗個，如果跌咗落地冇傷人，佢咪最多違約咯？違約你可以點啫？你咪炒咗佢咯？即係咁樣係唔足夠，對香港嘅市民嘅保護係唔足夠，所以我覺得立法係必須。 即係現行你覺得無論呢個嘅情報制度對於減少醫療事故嘅發生，涉及到呢一啲嘅即係器材啦，係冇一個好實際嘅效果嘅，係咪咧？ 唔足夠啦。 嗯， 你冇一個刑罰嘅時候，大佬咁點得啊？ 嗯。 即係你真係違反曬一個我哋專業上面可以接受嘅，即係你醫生又管得咁緊，護士又管得咁緊，佢提供嘅器材跌落嚟嘅時候，由佢咯，唔緊要咯，佢唔可以咁樣噶嘛。 而家我見係咪啲醫療儀器都再分級㗎？喺手術燈其實係屬於一個乜嘢嘅級數，同埋有啲乜嘢嘅即係要做咧？ 實際上我分級我唔清楚，因為我唔係工程，我醫生啫。咁但係即係你見到係嘅。有好多唔同級數嘅。如果你一個手術室，佢有好多好多好多器材，由個燈光，手術燈係一種燈光啦，至到佢嗰個手術室嘅温度控制、濕度嘅控制、氣壓嘅控制，有啲嚴格啲手術室係個氣流嘅控制，即係我哋叫 laminar flow 即係順流嘅。呢啲都係一個醫療器材啦。另外就換氣嗰個速度，咁呢個當然唔係就係醫療用，但你醫療用嘅時候規格就會唔同啦。咁然之後你去到再微細啲嘅時候，或者即係高層次啲嘅就會係頭先提過。譬如是个呼吸机啊或者是有一个麻醉机 啊, okay, 等等。咁所以好多级数嘅。咁仲有中间有啲系我哋 syringe pump 啦，即系帮一个我哋将一个药物系按时咁样去输送俾个病人等等呢啲都系中间嘅仪器啦。咁仲有血压计啊等等所有嘅器材都系有唔同嘅级数。但实际上点分我哋唔知道不过即系我唔清楚，不过你就可以睇得出系个程度系争好远嘅。 你觉得今次事件之后系咪可以推翻呢个医疗仪器规管嘅法例或者具体嗰个嘅范围应该系点样？ 推就一定要噶啦。咁你首先你要注册，注册嘅时候你要睇佢个声称嗰件器材有咩用噶啦，佢系咪能够达到佢所声称嘅能力啦？ 即係我度個血壓，我只度到血壓先得㗎。我度個血糖去準確先得㗎。另外就係佢個準確程度之外，就 consistency， 即係咪一路都係可以保持到佢個能力不變啦。咁安全性啦，安全性好重要啦。咁然之後就係到底佢喺即係攞到乜嘢嘅國際性嘅啲認證咧？認證都好緊要。其實香港可以做到好多認證，我哋自己都可以做認證。咁呢個係即係佢登註冊嗰處啦。咁註冊嘅時候，你都睇佢間公司咧，睇公司嘅背景咧，即係咪一個足夠強大嘅公司，即係唔會無端端執咗笠啦。咁然之後就係佢科研個係咪一個好強科研嘅一個機構啦。咁、 okay. 等等好多嘅，然之後就係售後你要求佢係點樣去維修保養佢自己嘅設備啦。可以是即係維持幾耐啦，我諗呢啲全部都要睇咯。 OK， 好啊，同阿林志源你傾到呢一度先。林志源咧就系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啦，讲到今次咧就系联合医院嗰个手术灯咧系跌落嚟呢一个嘅事件啦，咁啊医管局有一个公布咗个初步调查结果啊，都话睇到嗰啲嘅螺丝咧系有出现一啲金属疲劳嘅情况啦。嗱，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咧？呢一个嘅事件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路西法 （Lucifer） 系基督教同犹太教嘅名词，出现于圣经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路西法亦都系七原罪嘅傲慢之罪。以赛亚书系咁样描述路西法：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哦，你何以竟然从天坠落？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上述的经文中的明亮之星 Morning Star 是 Lucifer 的中译，而现存的英语版圣经里面只有钦定版圣经是使用路西法，其他版本就多数是使用明亮之星。 在希伯来语，路西法指的是神星，即是金星，用来影射巴比伦的君王尼布格尼撒。以赛亚书这一节经文主要是针对新巴比伦帝国，因为巴比伦王在国家陷落以后仍然妄自尊大，将自己抬高至于邻国之上，十分嚣张放肆，因而被讥讽为路西法。路西法这个词究竟几时开始成为魔鬼的代名词呢？并不能够确定。有一些学者认为，最早将路西法确认为恶魔的是三世纪的神学家，这个用法是如此普遍，以至17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米尔顿写史诗《失乐园》的时候，很自然地用了路西法作为魔鬼的本名。 因此美国史丹佛大学心理学荣誉教授菲利普·金巴多所写的《路西法效应》这本书，其实是意味着魔鬼效应，教人怎样理解好人，如何转变为恶魔，通过真人实境的实验，成为了解人性非看不可的经典之作。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路西法效应》，作者菲利普·金巴多，由商周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龙尾村肢解案，警方暂控三名年龄介乎28至65岁嘅男子，合共一项谋杀罪，同一名63岁女子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案件今日上昼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晚表示，在早前检获的不锈钢汤煲入面发现相信属于死者的头颅，又解释法医和鉴证专家当日认为不适合在现场化验，所以将汤煲运到殓房，以及在昨天化验时才发现头颅。 头颅右耳后方有一个窿，相信是致命伤。警方又相信死者在车上遇袭，到达龙尾村单位时已经不清醒。另外，警方昨天下午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7岁女子，涉嫌协助窝藏死者的前夫，她现正被扣留调查。新一届全国两会3月4日和5日在北京开幕，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接受本台专访时回顾说，五年任期有机会参与国家立法工作、政策讨论和官员任命等，是难得经验和好好的锻炼。即将卸任的谭耀宗说，印象最深刻是2020年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第二年完善选举制度，和去年底就国安法作第6次释法，都对香港有直接和正面影响。體會到當香港有問題解決不到，常委會就出手協助。至於有港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離開香港，譚耀宗說相信有些人不是因為香港國安法而離開，有些人擔心法例實施後失去自由，但只要不是破壞國家安全，可以繼續自由自在生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随着疫情过去和全球通关，内地经济发展预期向好，过境车辆限制的问题亦已过去，他有信心未来本港出口会有良好发展，同时希望全球经济逐步进入稳定状态，对本港出口业会有正面影响。旅游意见认为，本港在开拓中东市场方面起步较新加坡迟，又认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以田径比赛做比喻，指出起步落后不一定追不上，最重要有策略。香港过去只是因为疫情而令业务停顿，现时已经全面开放，亦有很多企业回港，包括展览业，可见商界对香港回复信心。他提到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期望香港和东盟10国加强贸易往来，令香港商人走出去，东盟商界就可以透过香港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虽然中国仍未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事的致命武器，但亦未放弃这个选项。他说中国应该自己决定是否在乌克兰冲突中帮助俄罗斯，但如果选择帮助俄罗斯这条路，中国将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沙利文又说，美方官员已经警告中方官员帮助俄罗斯将要付出什么代价，但沙利文就没有透露详情。至于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通话的可能性，沙利文说目前没有美中领导人通话的安排，但他预计拜登和习近平在不远的将来会进行交谈。中方多次重申会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15点，跌191点，成交金额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00点，跌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8.15元，跌9个；腾讯控股344蚊，跌5.4；友邦保险80.6元。跌咗6毫，海底捞21.55元，升2.29；美团133.7，跌7毫；中国中免198.9， 跌咗5.5，盈富基金19.96跌2.8，京东集团177.2跌咗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6.18，瑞士法郎0.94，加元1.36，人民币6.959。英镑对美元1.196，欧元对美元1.056，欧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17,393点，跌59点。港金报16,970跌咗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25美元，卖出1,813.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喺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返柴湾方向转落渣华道嘅支路系挤塞，而家龙尾喺城市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车多，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而家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由于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出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喺马料水交汇处，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环宇海湾。仲有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繁忙，而家龙尾排喺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次，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2023年2月27日，龙尾村肢解案，三人被控谋杀，一人被控妨碍司法公正，今日提堂。 今日起多5个输入人才计划申请人，需申报有冇刑事定罪记录。 澳门今日起户外和上课无需戴口罩。 意大利南部怀疑偷渡船沉没，增至58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跟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咧早前发展局咧就公布下年度嘅卖地计划啦，涉及到12幅嘅住宅用地，其中一幅咧就大家关注啲喺荃湾嘅油金头嗰用地，就面积最大啦，大约5公顷嘅，就提供1900几伙，咁亦都话呢一个嘅位置咧系相当适合咧做一个首置嘅项目。局长林汉豪咧就形容咧系项目嘅位置好好啦，背山面海啦，咁相信会好受欢迎嘅，而地皮已经完成咗改划嘅程序噶啦，咁呢一个嘅位置，如果部分嘅单位系做一个首置盘，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1，局长都提到话好似首个嘅首置盘嘅项目一样啦，由金头地皮咧将会支援青年住屋需要啦，主要借助发展商嘅力量发展咧，协助青年系上车嘅咁。呢一个嘅情况，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早晨。 系，早晨，早晨，萧主持。 早晨，就位随员。头先提到话，下年度嗰个卖地计划啦，提到话其中一幅喺荃湾油金头嘅呢个地，咁啊部分会用嚟做一个港人首置嘅项目嘅。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先？呢、這、一个位适唔适合做首置盘咧？ 其实嗱，我自己个人嚟讲，可能都觉得咧，即系香港其实想置业嘅人士好多，尤其是咧，即系有啲年青嘅。想擁有自己嘅物業咧，從而咧就喺呢方面咧令佢有個歸屬感啊。咁呢方面，所以其實係我一般嚟講咧，就係多一啲呢啲咁供應啊。應該點解咧？因為而家私人嘅住宅咧，其實嗰、那個尺價都係脱離咗一般基層，我哋或者係年青啊，甚至中產嗰、那個。置業嘅能力嘅，大家都供得好辛苦，或者越供越細，即係個單位細啊，嚇喺呢方面。咁所以其實係資助呢、這個出售嗰啲公營房屋咧，做多啲咧，我向來都覺得喺呢段時間咧，政府應該多做嘅。咁所以你話譬如油金頭係咪最好嘅地方咧？其實當然啦，你如果要選擇嘅時候，仲有更加好啦，係咪啊？即係市區嘅更加方便，好似早前嘅北角嗰個地咁樣，咁大家都去即係去競爭。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大家喺呢方面咧，就唔應該太過介懷嘅。咁如果係一個咁大嘅一個發展咧，即係有首置嘅供應咧，喺呢方面我覺得係支持嘅嚇。 但你估計呢一個首置盤咧，呢個位置做首置盤咧，係咪都係可能係一啲青年人係可以買到咧，或者邊啲人係受惠咧，或者個市場嘅反應又會係點咧？估計？ 我覺得咧就係後生會中意啲嘅，因為傳統譬如話好多人睇咧就話。最好居住嘅地方咧，就喺翻現有已經發展嘅地方，就係比較方便。咁但係近年嚟講，大家睇到咧，好多人都住喺新界，追求一啲咧咩咧，係其實寧靜啲嘅。同埋現在嚟講咧，後生仔或者係一般咧，其實係工作嗰度咧，大家都而家因為疫情之後咧，好多時候咧就係在家工作。比例高咗啊！咁喺呢度嚟講咧，未來我哋即係喺香港推動嗰個創業啊等等咧，科技啊，咁我覺得咧就後生仔就會覺喺會較為咧中意呢個地方。 而家呢一個油金頭嗰個地皮規模位置嚟講咧，我見就話1950個單位啦提供。咁政府消息透露咧。根據報章所講啊，首置嘅單位就唔少於整體嘅一半嘅，即係如果咁計就大約1000個嘅單位度啦，可能首置盤嗰度。你覺得應該點分咧？個規模點咧？如果係1950係總體嘅，你覺得分幾多係做首置好咧？又 你問我，我梗係希望越多越好啦。咁就至於另外一個考慮就係話首置方面嗰個面積係點咧？咁應該考慮就係、是。如果係即係似乎我而家暫時睇法咧，就後生仔中意啲咁啊，尤其首置咧，嗰個單位咧，我覺得就即係要針對翻一啲比較細小嘅家庭咯，可能係兩口子啊、三口子嗰啲，咁我覺得呢個比例應該多一啲啊， 即係多啲細單位都係要。 是啊是啊，唔好立米樓喎、啊、因為我哋基本上呢，不過而家政府都係㗎啦，即係有最低嗰、那個面積㗎啦，就唔係隨意可以起到即係而家好似百零二百尺嗰啲㗎啦。 你覺得整體嚟講而家譬如首置盤呢嗰、那個定嗰個價應該要定到去咩位先至可以吸引到啲市民上車，或者你頭先講話可能係啲青年人嘅。就算呢個價位啲青年人又係咪可以負擔得起，定係其實都可以再有一啲水位係做多啲即係折扣呢咁。 嗱，折扣咧始終都係公帑啊，同埋咧都唔可以淨係睇，譬如話啱啱買樓嗰陣時嗰兩三年嗰個供款能力咯。所以另外一樣嘢，我就話喂，其實呢方面咧係折扣，而家一般嚟講都係大概五成或者有四成幾，甚至有啲咧即係六七成咁樣。咁呢個咧即係反而係。按揭供款嗰度咧，係咪可以我叫做即係分階段或者延後咧咁？即係有部分 有部分嘅唔好一開始咧就供得咁個百分比咁大咯，即係意思就係話過咗譬如五年之後，咁如果你係上進嘅，好多時候五年咧啲後生仔咧都升級啊，人工加啊，咁到時咪可以供多啲咯，咁樣喺呢方面去考慮咧，其實要最主要係點協助而家啲人咧置業上樓嘅啫，上車啫。 因為我見睇翻，譬如以前安達臣道啦，觀塘安達臣道第一個嘅首置嗰個盤嗰度咧，佢當時就市價八折嘅，即係我意思，其實呢一個嘅水位仲有冇啲空間可以提供多啲折扣？對於一啲即係上樓或青年人嚟講，市價八折又夠唔夠咧？ 佢考慮咧，即係因為而家都考慮就話，我既定邊啲首置嘅可以申請，佢個薪金啊。即係定咩水平，從而咧就考慮埋呢個因素嘅。咁你頭先講八折，甚至我覺得可能係七折，係咪可以都考慮咧？甚至唔係，我而家係八折，但係咧供款嗰度咧最初就唔需要供咁多比例住。咁呢啲咧其實幫到嘅，都有個動力俾嗰啲年青嘅家庭咧，嗰啲後生仔咧係努力工作往上流。咁我覺得呢樣嘢呢就反而係好過呢，係你將嗰個折扣呢即係定得太低，然後呢就啲人呢就喺呢方面呢嗰、那個動力唔夠啊。正如即係我都強調，唔係話住公屋嗰啲人呢唔夠動力，不過某個程度呢多少少呢即係喺呢方面呢，佢自己擁有家庭又想繼續啊搬大啲，咁佢咪繼續喺呢方面呢，即係自己投入喺工作方面呢向上流之中呢，自己居住環境又可以改善咯。 我見即係話呢個油金頭地皮都話係即係支援青年住屋需要啦，主要借助發展商嘅力量發展去協助青年上車啦。咁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擔心即係政府壓低個地價去吸引財團競投咧？你會怕唔怕會有呢個情況咧？ 我又唔擔心，因為其實最近你睇到咧好多樓標咧，其實我自己理解咧，有陣時咧喺而家嗰個環境咧。可能落標嗰啲人咧，嗰、那個風險咧打到即係好大啊！咁啊變咗個非常保守嘅價錢咧，其實即係喺呢度嚟講咧，政府係有啲唔接受咧，都有佢嘅理據，或者甚至其他唔係一定啦，而家有港鐵又有啊，即係市區重建局都有。咁呢啲咧就我覺得當嗰個因素咧，大家睇得比較清晰嘅時候咧。就個競爭會，我覺得會翻翻嚟嘅。 Okay. 就即係亦都唔會太保守嘅落出價。 頭先你都講咗少少整體呢啲首次盤嘅供應啦，你覺得係咪有幾不足，或者應該要點樣先至覺得係夠應付到個需求咧？ 嗱，而家嚟講咧，香港如果講咧，我想講，如果提供100個單位，即係公司都包埋嘅時候咧，其實係出售要嚟做公屋出租嘅就係、是、接近一半啊，49%。如果計數就咁喺呢度，我覺得咧就如果喺呢度永遠都係嗰種比例咧，即係證明香港嗰、那個好多人咧其實冇能力去喺市場私人市場交租交呢個租金租或者買嘅。咁呢方面咧就係唔應該嘅，同埋即係好唔開心睇到呢個好悲觀啊！咁所以喺呢度咧，其實係點樣係加強青年人嘅機會動力，等佢往上流咧重要啦。咁所以你頭先講個比例嚟講咧，我覺得咧某個程度咧可能要調翻轉，係公營房屋裏面咧，即係唔好話七三啦，即係當嗰個輪候嗰、那個時間表又縮短咗嚇，咁、可以改翻，譬如話係多一啲。是资助出售的公屋。 OK, 好啊。唔该晒谢伟全同你谈到呢度。谢伟全是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的立法会议员，讲到卖地计划也都有其中一幅是预部分的在荃湾的这个土地预部分的位置是做这个首置单位的。18723休息一阵。 号召全港喵星人、汪星人，扮靓靓为港台庆祝生日， 为庆祝公共广播95年，诚邀各路猫奴狗奴发挥创意，为宠物精心打扮， 参加公共广播95年，一世睇住你宠物派对造型大赛， 打扮至靓至出位嘅毛孩，仲有机会上台行 catwalk， 角逐最佳造型大奖。 3月20号就截止报名，详情即上港台网页、Facebook 同 IG 专页啦。 经典广播剧《三毛流浪记》，1991年作品，三毛原著，车心梅领衔主演。 我哋嘅朋友已经好似滚雪球咁越嚟越多。逢星期六，我哋总系同朋友一齐爬山、游水、落田，乜都玩得一餐。 《三毛流浪记》，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早前咧系入境处咧就系规定翻呢一个高才通嘅申请人咧都要申报呢一个嘅刑事定罪记录啦。咁啊，原因就系之前这个因为基因编辑婴儿而喺内地被判囚3年嘅科学家何建辉咧就系获批高才通，引发嘅一啲嘅进展咁。嗱，最新咧入境处喺寻日咧都提到话，其他啲嘅计划咧都宣布今日起系需要咧申请人系申报呢个刑事定罪记录嘅。包括有5个输入人才计划，一般就业计划啦，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啦，等等，总共有5个嘅咁。嗱，整体呢个情况，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立法会议员江玉宽，早晨。 早晨，张立文，早晨。 早晨，江玉宽，同唔同意高才通之外，其他啲人才输入嘅计划都喺申请人填写声明嘅时候要写明讲明系冇呢个刑事定罪记录嘅咧？同唔同意呢个做法咧？ 同意。其实我觉得。可能如果唔係淨係嗰5个計劃啦，如果所有嘅譬如嚟到香港係要攞簽證嘅，譬如工作簽證，我覺得都必須要咧係聲明嘅。 先講翻呢5个嘅計劃先，因為尋日宣布，今日就已經開始啦。整體嗰個調整嗰個幅度或速度會唔會都太趕咧？又 我自己就覺得其實都漏咗咁耐啦，係咪？其實應該，如果你問我咧，就應該要計劃得好啲。譬如有關嘅表格啊，或者相關嘅人士，或者有啲可能係團體，係咪？佢哋會緊張嘅，咁應該都俾翻，譬如1、2个禮拜，係去到做好啲公佈。我覺得是比較好啲啊。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講緊一啲申請者，新的申請者要做翻呢一個嘅聲明啦。但如果已經獲得簽證的人士，如果又之後發現佢有犯罪記錄，其實應唔應該要求佢係離開香港嘅咧？又 咁要睇下佢哋做咩工種嘅嚇，同埋佢所犯嘅罪行係啲咩罪行嘅。我自己就覺得咧，如果去到比較容易啲去做咧，就係第一，而家係新申請嘅，係應該就要做翻呢個聲明啦，係咪？咁至於你話已經係喺香港批咗噶啦，嗱，過去我自己覺得有一啲嘅工種咧，以我所知咧，佢哋要續期噶嘛，咁其實可以續期嘅時候咧，先一併去到做翻，我覺得就會好啲啦，嚇。 需唔需要除咗話續期做翻之外，都要加強抽查？因為我見有啲議員就話，其實都可唔可以加強入境之後嘅抽查，咁就避免有人係虛報或者俾一啲錯誤資料而獲得個入境資格，又繼續可以係有用嗰個入境資格喺度做嘅咧？咁需唔需要做呢個抽查或者加強到點咧？ 好啊，我覺得咧就要三部曲，要我哋有一個主次。首先嚟計，第一一定係新申請嘅先。第二咧就要去做翻嗰啲續期嗰啲。第三當然就係抽查。咁所以我覺得有啲先後次序咧，應該如果唔係咧，就會亂曬龍啊。 有先後次序。咁但我想知道你嘅諗法係咪所有一啲嘅刑事定罪記錄都唔應該俾呢啲人入嚟？即係我舉個例，會唔會可能涉及到一啲駕駛嘅罪行嘅，同佢工作可能又未必有關係嘅？咁呢啲又得唔得？ 好啊，我睇翻咧，其實一啲其他嘅地方咧點樣做嘅咧咁，首先嚟計，佢就要填報佢有乜嘢嘅刑事嘅記錄先啦，係咪？第二咧，佢哋就要係佢哋係會個別嘅情況去到考慮嘅，正如好似頭先阿蕭樂文你講，咁如果係譬如可能係超速駕駛咗。或者超速駕駛都有講幾多㗎，係咪？當時佢哋喺嗰個國家，佢被罰啲咩嘢咧？咁呢啲咧，其實喺每一個國家咧，其實佢哋都會有個別嘅情況，譬如有一啲嘅委員會啊，其實去到考慮嘅，一個 board 即係喺個 board 度考慮，唔係話一個人一個譬如可能一個普通嘅入境處嘅人員就可以決定嘅。 如果要在一个委员会这样做去考虑咧，会不会都涉及比较多的行政的工作咧？尤其是呢啲入境计划，可能加加埋埋每年几万人噶，会不会又令到嗰个审批嗰个时间又长咗，行政成本又多咗咧？ 我唔认为咯，因为点解咧？其实一有刑事嘅时候咧，就应该一定要大家攞出嚟倾噶啦，吓、 嗯。 同埋当然啦，我相信喺入境处里边咧，佢哋应该都要制定一啲指引。 嗯、 譬如可能系普通，好似你头先讲一啲交通嘅譬如嗰啲轻微啲嘅罪行，咁嗰啲可以可能系喺个指引里边已经定明，其实嗰啲系豁免嘅，或者系某一啲工种咧，嗰啲系唔紧要。咁呢个可以有 guidelines 噶嘛。咁、 嗯、 另外有一啲譬如唔系呢一啲啦。咁我覺得就應該攞出嚟喺嗰啲，譬如喺佢哋入境處裏面咧，有一個小組去到衡量呢一樣嘢。 嗯，頭先你話如果係一個委員會咁做咧，咁、那個成員應該係包括啲咩？你話唔係淨係一個入境處人員，可能係包括啲咩人咧？咁 應該有一啲高級啲噶啦，係咪？高級同埋中層噶啦。咁以我理解咁大嘅，即係譬如政府嘅機構，佢哋成日都有會噶嘛，佢哋有例會噶嘛。咁、 嗯、 其實呢一啲，我覺得唔應該係好困難。 嗯嗯嗯，今次咧就入境處其實尋日都有回覆一啲傳媒啦，就話今次呢一個嘅申請流程嘅調整咧，就唔包括調整外佣嘅入境申請流程嘅。你覺唔覺得應該要包埋外佣咧？又、嗯， 我覺得所有攞簽證嚟香港做事嘅都應該要去到最少去做聲明。 嗯，咁但係而家現實就 外佣都應該係要包嘅。 嗯，原因係咩咧？你覺得嗰、那個即覺得應該包嘅原因係咩咧？ 好啊，第一是一视同仁一个标准，我觉得冇一啲人咧系可以有一个豁免嘅。加上其实声明有几难咧，其实好多人我成日听市民讲，好多打工啊，你去报份工，譬如你去做一个管理员啊，你都要 tick 噶啦。咁、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如果我作为一个香港嘅地方，我要容许人哋嚟我哋度做工作，其实一个 tick 有咩咁困难要去到做声明咧？我觉得一定要以一个公平。一视同仁为呢个标准，仲有噃好多嘅工种，譬如就算你话外佣，佢哋都要照顾老友噶，老友系咪啊？一啲我哋比较脆弱啲嘅一群，咁呢啲其实我哋要求佢，譬如系真系冇犯过刑事罪行，我觉得都系好公道啊。 嗯。我嘗試引述一下，譬如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就話譬如其他入境計劃啦，好似一般就業計劃啦，如果申請人喺香港住滿七年咧，就可以有權申請成為永久居民嘅。但外籍傭工咧，無論你做幾多年咧，都唔會改變呢一個嘅身份嘅，係咪仍然係需要做一個嘅背景審查咧？咁另外都提到話，其實七十年代到而家外傭到而家都冇做一個背景審查，亦都冇見到有好重大嘅社會事故，認為個制度係行之有效嘅。咁點睇佢呢個說法咧？ 七十年代唔记得做，唔代表而家2023年唔使做嘅。第二样嘢，千祈唔好将呢个攞签证嚟香港做嘢同居留去到扯上关系。无论任何人喺香港，佢会唔会最终有一个居留权，唔应该佢哋影响佢哋攞签证嘅时候唔使声明呢一件事。因为有好多当佢嚟到嘅时候，佢嘅工作系会影响到香港人，无论佢及后做唔做香港人。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嚟，两者是并无关系。 嗯，但他意思是不是行之有效呢？咁多年嚟都冇事，而家使唔使特别咁做翻咧？ 有事嘅时候就迟啦，系嘛？ 嗯、 如果一样嘢是要做嘅，以前唔记得做嘅，而家要开始做翻，我觉得为时未晚。 嗯，会唔会造成外佣方面嗰啲行政啊，或者个供应都会影响啊？有冇机会会咁啊？有？ 我唔認為啦，唔應該好多人係犯個事嘅啫，係咪 啊？嗯 ，OK， 好。同阿江玉歡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江玉歡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講到而家政府就再要求，除咗高才通計劃之外咧，其他啲人才輸入計劃咧喺申請者個聲明嗰度咧都要係確認係冇刑事定罪記錄嘅咁。嗱，今日先年代嚟到呢度啦，講下外面嘅氣温啊，16度，相對濕度54%。聽日再見。